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祝贺团成员，20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致信。信里指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享有尊严的朝鲜劳动党的最高领导，为完成主体革命事业提供了不朽大纲。他将作为向全世界大大显示伟大的金日成民族、金正日朝鲜战无不胜威力的胜利者的大会、光荣的大会，标炳祖国精神。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比什么时候都更加切身体会到金正恩元帅多么珍惜和热爱海外同胞。敬爱的金正元帅和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完全一样，他的确是我们海外同胞生活的全部，他那温暖的怀抱是全体海外同胞和全体朝鲜同胞的伟大太阳的怀抱。信里指出，要进一步巩固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使之成为主体朝鲜享有尊严的海外公民组织和主体性、民族性很强的同胞组织。世界发生种种变化，天塌下来，要竭诚拥护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领导。反映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祝贺团成员和全体旅华同胞的无限敬仰之情和忠诚之心，谨祝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最高领导者、海外同胞的慈父、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身体健康。